河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快点， 呢啲嘢唔急得噶。看你都是第一次嚟啦，俾啲特別優惠。 唉，唔使唔使，唉，錢我大把，總之你靚就得啦。 嗱，麻煩你寫你嘅名啊。梁振英， 大聲啦，唉，鬼叫個撚樣同我名同名同姓咩？ 哦，好。英哥啊，你要我怎帮你 啊？有人阻我上位， 好正常啊！你的名字都叫梁振英咯。继续。 如果龙头的位置我坐到咧，我冚家产咧就有运行啦。 哦， 即系话搵到水啊！ 咁你有冇俾佢哋知道你帮佢哋搵到水啊？ 我印象中我冇。 你搵咁多钱做乜捻嘢啊？ 咁你揾多錢嚟做乜撚咧？ 我幫你消災啊嘛！ 我幫香港消災啊嘛！ 笑你老母啊！ 喂，我鬧我老母喎、 啊！我唔係，唉，我係留緊你嗰班要打嘅小人啊！嗱，應該咁啦，我喐手噶啦嚇！ 啊打！ 嗯，振英哥企定啦，蛇蟲鼠蟻好撚多。 啊！打小欣咁啊！呢排咧，其實 今日驚蹟啊！ 驚蹟啊！ 今日係呢個驚蹟啊！咁啊，民間習俗就打小欣、嗯、啊！咁啊，有啲人就已經喺個網上就打邊個啦。正話嗰個係陳果嗰部戲， 迷你嘢 啊，迷你嘢係陳呢一佢幾我睇咗嘅啦呢部戲，佢、 嗯、 分幾個單元嘅。呢、 嗯 這個唔知係咪陳果嗰、那個嗰、那個 啊？係 嗰、那個 係啊。 任達華有導演噶嘛？佢三個導演噶嘛？好似 你講阿陳果就我約緊佢上嚟嘅， 係咩？ 因為佢有套新戲個 trailer 咧就廣受 都勁啊！ 呢、這個 YouTube 歡迎啊！咁我透過即係一位朋友，咁就約緊佢上嚟。咁佢話即係得閒咧嘅時候咧，就考慮一下咁樣嚇。咁但係可能佢如果聽到鬱敏個名字，都會自動上嚟嘅。 唔、啊、會嘅，可能聽到我的名字不上嚟。 唔知啦，應該會嘅。嗱， 拍果就唔會嘅，大家都嚇、啊、叫做 識下。係 啊。 咁啊，講起打小人咧，其實呢排好多小人喎。 第一個要打的我覺得現在就是最 當時得力 打的最需要打的我認為就是明報的即是明報的管理階層 嗯 OK 不要說老闆先嗱、 嗯、 這個中天祥大馬空降來香港要做這個明報的總編輯就搞到軒然大波大家都知道劉俊濤就被撤換就要換這個中天祥那麼過渡時期又由那個編務總監張建波即以前的總編輯就代總編輯啊，咁而家中天祥已經嚟到明報啦，但佢都未正式係總編輯嘅，暫時都係由呢個張建波做到佢即係退休為止，佢好似仲有兩三個月就退休噶啦。咁張建波嗰日帶佢即係翻嚟明報見啲即係編採同仁嘅時候咧，咁啲編採同仁就問中天祥：你會唔會令到呢、這個？即系明报变成一张亲建制嘅报纸啊！咁啊，虽然而家维基百科已经系即系明报嘅立场俾人已经写咗系叫做 啊亲 建制报纸，咁啊已经冇人明报走去改，冇明报嘅人走去改啦。咁佢就话唔知咁、啊，咪大佬，你点可以答唔知噶？系咪？你嗰张报纸嘅立场基本上就系亲建制啦，大佬系咪？咁你又成日话要扮中立系咪？已经唔中立咗好耐啦，系咪？当初佢哋嘅办报方针就话要中立，又唔左又唔右，又唔亲呢个民主派，又唔亲建制派，系咪？ 咁但你睇佢近年来嘅即係社评衰过查良镛嗰阵时九倍啦，所以衰过查良镛系咩呢？第一，文笔同查良镛就争天共地，嗰几个有份写嘅包括刘俊涛呢个张建波同埋呢个何文翰系咪，佢哋嘅文笔同阿查大侠相差好远，讲就讲啦。仲有个立论呢是不是企喺香港大多數人的嗰、那個嗰、那個立場嘅 ？OK 係嘛？即係當然又未至於好似大公文匯咁啦，係咪？咁但係都雖不中不遠啊，係嘛？你睇佢呢幾日嗰啲寫評係嘛？即係當你個總編輯係嘛，俾人斬到重傷入院係嘛？咁好啦，你嗰個管理階層啊，幾乎等於無動於衷嘅，講句難聽啲，行禮如儒參加啲活動係嘛？咁又強調，我哋都捍衞新聞自由，咁講完就算噶啦，係咪？跟住落嚟嗰張報紙嘅言論立場，大家有眼睇嘅，係咪？喂，喺而家呢個咁嘅關鍵時刻，係咪？你都夠膽死寫篇社評，係咪？即係去幫呢個李家傑啊，呢個富二代，即係去即係啊，唔好話護航咧，我唔想用護航呢個字眼，係咪？去解讀佢即係喺張德江面前表忠啊，即係。那個即係做幫佢解讀，好似好即係做佢個辯護士咁樣，教佢嗱商界咧就應該要自己攞翻個政治主控權啊，乜乜乜啦，咁樣教佢做民，即係真係成立一個民意調查機構，係嘛？即係呢個係好過分，所以我今日大家如果有睇鬱文踢爆咧，我就鬱呢個李家傑嘅東方嗰個節目度，係嘛？當然就唔會好似我呢度鬱到咁勁啦，係咪？嗰種係報紙冇計，係嘛？即係始終都係有佢嘅本身嗰、那個，即係雖然我喺呢、這個東方做嗰個節目就冇任何干預嘅受到，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嘛？嗱，你喺而家咁關鍵嘅時候，係嘛？你竟然走去即係撐呢個富二代？系咪？仲有你作为一张报纸，社会公器，你明明知道佢讲嗰啲嘢系唔啱嘅，咁啊？李家杰唔啱嘅地方系咩咧？我哋唔需要即系话，用一个咩先唔好从一个道德啊或者呢、這个即系伦理啊吓，即系去责备呢个人，系嘛？或者佢而家亲共啊，因为佢政治政协常委，佢唔亲共系咩？政协系做咩咧？政协系喺共产党领导底下嘅多党合作嘅产物嚟噶嘛，系咪？咁第一届嘅政治人民协商会议就产生呢个人民政府，那个就比较民主啲，跟住走晒样嘅咧。佢基本上就系共产党喺厕所里边嘅花瓶，系咪？即系我嚟辟臭嘅啫，但系结果更加臭不可当，实无臭不可闻，因为成个政协基本上是藏污纳垢嘅地方政协，喂大佬，个买嘅大佬，所以我喺个节目度我都有讲啊，政协咧就即系等于捐官，佢要捐翻嚟嘅，捐有两个意思，一个系捐窿捐罅嗰个捐，OK。人脈關係咁捐窿捐下，捐個政協、地方政協又好，省政協又好，然後呢個全國政協也好，係捐翻嚟嘅。喂，可以攞個兩地牌先啦，起碼係咪？另外一個捐咧就磅水，嗱呢個捐唔係真係做慈善嘅喎，呢個磅水係咪？捐咗落去嗰啲 買， 即係捐咗落去大陸嗰啲即係貪官嘅袋度嘅喎，係咪？咁呢個就係全國政協啦，藏污納垢，基本上係。喂，你？在張德江面前表忠啊，呢個就必然嘅啦。你話佢親共，呢個必然嘅啦，係咪？因為政協呢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佢嘅功能係咩呢？就係、是、做共產黨嘅奴才嚟啫嘛，係咪？講明喺佢廁所裏面嘅花瓶，講得好聽啲就有十六字真言，同共產黨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榮辱與共，肝膽相照。上網睇下啦。我嗰日咪問呢個湯顯明咯，咪唔識解咯佢，係咪？屌話我你喂，你做政協，你唔知道政協有呢十六個字真言嘅咩？係咪？咪呢啲咪又契弟咯？所以呢個咁嘅湯顯明係丟曬香港人嘅架，同埋令到四十年嘅呢個廉署嘅金漆招牌就俾佢打爛咗，係咪？咪藏污納垢啊！喂，你喺香港都幾乎係即係喂，俾人查都查幾鑊，大搖大擺去開政協。所以呢啲咧，即係香港，你睇下呢啲咁嘅人，即係我覺得咧，我喺人生裏邊幾廿年喺香港，同共產黨鬥爭咗幾廿年，我未見過啲人性惡劣到而家今時今日我所見嘅人，包括你民主派又好，啊，甚至我哋近時啲盟友都，我未見過人性惡劣到即係嗰個程度比而家更加惡劣嘅。你睇下呢個北京開兩會嘅時候，睇下嗰啲契弟嘅嘴臉，係咪？ 李家杰，你有钱，其实真系犯不着。你李兆基个仔打跛过都唔使忧，生仔又可以美国揾代母帮你生三个，自己唔娶老婆，系嘛？喂，你都已经系做尽所有嗰啲，即系第二啲人都做唔到嘅嘢，你使咩赖共产党？根本唔需要赖共产党嘅。全国政协俾个常委你做又如何啫？系嘛？唐英年有常委做就因为佢行政长官落选，咁啊，唉，慰劳下你，俾个常委你做啦，咁解啫嘛。每年去开一次会，行礼如仪，饮饮食食。系嘛？而家习近平要反贪腐啦，咁啊搞到佢哋可能要自己同自己食，系嘛？咁解啫嘛。 嗰啲叫食自己啦， 叫食自己，系嘛？如果唔系，往年嘅三月份喺北京嗰啲即系夜总会啊，叫话啲会所，哇爆晒，哇啲最靓嘅女人出现晒，系嘛？啊日头喺人民大会堂开会，夜晚黑又同第二啲人开会，系嘛？同啲即系靓女开会，就咁啊嘛，系咪？饮饮食食筹助拉关系，就利用呢个两会，仲有啲所谓港区人大代表更加不知所谓，系嘛？有选举委员会选出嚟嘅，系嘛？小圈子，喂，你呢班人翻大陆开两会，你啲港区嘅政协同埋港区人大代表，你唔系做香港代言人喎，原来扑你个街，你系做全声筒嘅，可以你一打开电视，啊，张德江讲咩咁啊，谭耀宗转述，系嘛？啊，呢、這个即系李克强讲乜嘢就又系边个转述，系嘛？跟住呢个马逢国又行出嚟搏咪，系嘛？谭慧珠中箭，系嘛？谭慧珠就拖埋明报落水添，系嘛？即系要宣传中央嘅大政方针，系嘛？要攻进校园，哇！犀利啦，真系，系嘛？利用明报，用明报协作，屌咁你明报咪应该枪毙咧？所以我喺度讲过好多次，你明报编采部嘅员工稍有廉耻就应该集体罢工或者辞职，系嘛？你再喺度。They can take can kill us all 咁啊点啫？屌你哋系咪先？所以你睇到真系冇得讲嘅呢啲。我哋近时教书嘅时候，即系成日口中念念有词啊。孟子讲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家啱啱咧就冇咗个不字就得噶啦，系咪？做记者。富贵不能淫，做做下就淫㗎啦，啱唔啱？你如果做到经济版、财经版嗰啲炒股票有内幕消息，咁就富贵就能淫啊，係咪？冇咗个不富贵不能淫，就冇咗个不富贵能淫，係咪？贫贱能移，喂，贫贱夫妻都百事哀啦，屌你咁低人工万松天蚊一个月，係咪？喂，跟住咪走去做政治助理咯，係咪？咁咪又搭水啦，係咪？或者啊，做呢、這个即系呢个议员助理啦，好多啦，记者转职仔系同啲政客做工嘅，而家系因为贫贱就能移啊嘛，威武不能屈，我屌你刘俊图有版俾你睇啦，系咪？威武不能屈，所以有时觉得我哋几廿年前喺啲新闻教室讲嗰啲嘢，自己睇翻都觉得好好笑，系嘛？嗱，我哋自己就勉强做到嘅，系咪？即系台长，你有眼见啦！我哋九六年扮癫狗就系要咁样啦，系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结果咪输咯，跟住周身烂债咯，咪咁咯，系咪？呢啲咩报纸啊，明报系咪？除咗呢个谭慧珠讲呢单之外，系咪？除咗即系明报嘅社评喺度掹李家杰之外，跟住仲要整篇社评，吓、啊，即系叫你投降喺政改度，唔好提公民提名啦。啊，公民元素就得噶啦，公民推荐啫吓，即系而家真普联嗰套咯。真普联嗰套系咩啊？政党提名，公民提名，跟住要俾提名委员会确认，咁你咪即系公民提名俾咗公民推荐啊？即系公民元素啊，系咪？咁样佢都话唔得。OK， 虽然而家有啲建制派都提呢个所谓公民推荐。啊、公民推薦都唔緊要嘅，係咪？但係到最後你都俾提名委員會通過，咁咪就同呢個民主派提嗰、那個即係、就是、公民提名要得到呢個提委會嘅確認咩分別？我唔明嗰兩個激進派仲有顏面留喺呢個真普聯，係咪？仲有顏面喺度同佢拉鋸？如果你唔係為咗出鏡，點解唔係為咗係我唔要缺席？你有咩顏面仲可以同呢班人喺埋一齊啊？你社民，你同人民力量啱唔啱啊？係咪先？一無恥到極，你為咩咧？因为你只是确认，你说三鬼并存， 又冇確認，咁都勉強啊，當你退一步，你褪啊，你個立場都講得通啊嘛，係咪先？嗱，我就好清楚噶，不接受任何形式嘅提名委員會，更加何況你而家要俾提名委員會確認，我更加冇得傾，係咪？所以我走得快，好世界都要上天保佑，唔係撲街，而家就沉淪，同你一齊癲，係咪？好清楚噶嘛，呢個係，所以點解我哋一以貫之呢？你而家你社民連同人民力量係乜嘢嚟噶？你話俾我聽，跟住你又要去搞人。屌你真系系咪？你又要喺入边，跟住又要搞人，咁鬼得俾人喐你啦，系咪嘛？系咪先？你一就全面喐佢，系咪？同佢划清界线，各自行出去，系咪？你而家最难接受嘅就系你公民提名同埋政党提名，到最后要俾提名委员会确认啊嘛。咁然后你系真普选联嘅立场，咁你有份喺入边，你就接受咗呢个立场噶啦嘛？系咪？你唔可以咁样噶嘛？屌你又要做妓女，又要攞政治牌坊，又要同佢一齐，跟住要行出嚟，唔系啊？我净系坚持呢个公民提名、政党提名，点可以咁噶个世界？啱唔啱啊？系咪先？因为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三鬼并存，系嘛？缺一不可，又冇提名委员会嘅确认嘅呢一条嘅话，你都勉强讲得通。我忍辱负重，好似阿长毛同我讲，佢哋要食屎，我哋食饭，咁佢中意食屎，佢食屎啦。我哋就公民提名同政党提名，但我同阿毛讲，你唔好忘记，你想食饭都冇用，要俾啲屎捞过，因为你要个提名委员会确认，呢个仲唔系好清楚。嗱，到今日为止。整个政改諮詢去了一半，林鄭月娥在大公報在所有報紙寫的文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是不會接受這個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的，因為這個是口號式，這個是違反基本法，違反這個人大的決定，說得很清楚的嘛。喂，有沒有違反基本法你就跟他爭四十五條，是吧？屌一人一個喇叭，各吹各的調，到最後嘅解釋權喺佢嗰度。好啦，你話係違反人大決定，咁你有冇講過話、啊、我違反人大決定點解唔得咧？人大決定啫嘛，咁佢唔係喎，佢人大決定有法律效力嘅喎，係咪？咁人大決定就講得好清楚，提委會係嘛？佢解釋咗就可以按照可以參照呢個選舉委員會嘅產生方法嗰四個界別啊嘛，係咪？跟住佢解呢個提名委員會嘅產生方式就係可以參照呢個選舉委員會個組成辦法啊嘛，係咪？咁提名嘅程序就係按照民主程序去提名嘛，呢、這個按照民主程序就係機構提名嘛，佢講噶嘛，係咪？咁你仲有咩好講啫？除咗同佢推倒重來打過之外，仲有咩好講啊？大家都喺度磨，包括佔中都係。咁到時佔咩中咧？揾咩嚟佔中咧？而家唔係啊！我哋兩鬼嘅呢個公投啊！我哋電子公投，電子公投，而家最好係辭職公投，係咪？電子公投。即係所以你話要打小人，話幾多人要打？打小人只係一個象徵，係咪？我係有生以來未見過咁多小人嘅。OK， 啊，你話幾大鑊咧？係咪？所以香港基本上就係、是、即係兩個字叫做冇撚得救，係嘛？即係就五個字就係、是、太監讀神學。呢個就係由林瑞麟佢話要去即係英國讀神學，咁翻咗嚟啦，係咪？咁我嗰陣時就話係啊，太監讀神學，歇後語就係冇撚得救啊。基本上係就係咁啦，成個局啊。咁所以你話有咩小恩要打咧？係咪？咁第一個要打明報啦，仲有明報嗰啲編採人員唔好行出嚟大大聲捍衞新聞自由啦。你自己報紙你未搞得掂，咁報紙係咩報紙嚟噶？系咪？你睇呢几日嗰啲社评，系咪？呢种系垃圾到不堪嘅报纸，系咪？喺度做都丑啊！讲完啦，系咪？所以刘俊涛其实就应该而家要养伤啦，系咪？因为佢只脚咧个大髀根嗰度咧，即系嗰度嚼咗几刀咧，即系未来佢嗰个所谓康复咧，那个时间都好长嘅，即系等于当年大班，我记得我去伊丽莎白医院睇佢做物理治疗，都睇咗几次，系咪？到而家行路都拐下拐下嘅，系咪？所以這個創傷、啊、即是要復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就不如退休，是不是？即是我如果有機會再探他，我會跟他說你不要做了，是不是？那你老婆在九巴做公關阿頭，是不是？一家三口，個女兒又大了，是不是？即是都不是很愁生活的了，是不是？做來做什麼呢？是不是？還去幫明報做？你因為明報而被人斬啊，大佬，是不是？我唔会信刘俊涛，因为私人嘅问题俾人斩啊，系嘛？一定系同佢工作有关啊，咁啊。当然而家有好多种即系揣测啦，变成报道添啊，系嘛？一周刊又一篇啦，开埋啊，有两个堂口有份落手啊，咁啊，搞啲差佬就搞嗰两个堂口，系嘛？咁但系又话大陆杀手，系嘛？ 大紀元仲絕個曾慶紅啊！屌你真係，屌你！ 呢個驚啲，呢個 喂好憎曾慶紅噶嘛？你知唔知啊？屌你！ 呢個驚啲，呢個 好憎呢個曾慶紅噶嘛？而家因為有風吹出嚟咧，就話習近平咧。跟住落嚟咧，搞完周永康咧，就要喐呢个曾庆红噶啦，喐佢个前任啊，知唔知啊？即系佢曾庆红做嗰个位系佢，即系喺十七届嘅时候做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曾庆红退咗落嚟咧，就系呢个习近平做曾庆红嗰个位嘅国家副主席同埋管香港，系咪啊？咁而家呢个位咧就俾咗呢个人大委员长做，就唔系国家副主席做啦， 系嘛？张德江 啦。咁张德江，你睇下佢喺呢个两会吓。前日见呢个政协啊，港区政协，同埋今日见嗰啲港区人大嘅时候个嘴脸咁啊，呢个人其实真系唔识香港，系嘛？咁你揸住照本宣科嚟讲啊，即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跟住话呢个自治唔系绝对嘅自治， 冇啊，冇高度自治啦，冇啊，冇咗四个字。 香港港人自治唔系代表呢个系绝对嘅自治嘅，中央系有实质嘅任命权，同埋可以唔任命嘅，系嘛？同埋即系佢嗰个讲法系过去唔会咁样讲嘅吓。咁呢个就其实就系俾啲颜色你香港人睇啦，同埋叫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咧多啲出声，见到好似黄毓民呢啲契弟一揼佢咁，即系意思就咁啦，系嘛？即系一啲啊反对基本法啊，反对呢、這个即系啊呢、這个即系中央嗰啲声音啊，要叫呢啲人大代表同埋呢个港区嘅全国政协咧，就要出声行出嚟，佢哋个个都出声啦。不过喺香港啊，香港佢系冇市场嘅。除咗谭慧珠去即系吓领功，话佢同明报勾掂，明报系有专栏有成咧，就又打入校园咁，系嘛？除咗咁样之外，啊，佢话我哋积极地对校园对青年学生开展国情讲座，并与明报加强协作，在有关栏目里面发表文章，介绍国情，宣传中央大政方针。啊，呢、這个咁嘅女人系咪？当年就喺港英时代嘅时候就做港英嘅走狗，系嘛？即系而家亲共就比呢、這个即系、就是、范徐丽太仲要彻底，佢梗系想人大常委去做，系嘛？即系所以你见到呢啲咁嘅人，你话就香港你就系呢啲人多啦。咁张德江嗰个样，即系我哋系咪要俾呢啲咁嘅人去统治咧？你话啊？不过佢做埋呢届玩完噶啦，佢仲有三年领货仔嘅啫。张德江 ，OK 啊，佢就要收工噶啦啊。咁至于嗰啲反贪腐会唔会牵到佢，而家都未知。头先讲曾庆红就依家一个最好嘅例子啦，系咪？咁而家即係消息傳得好行啦，喐完周永康就喐曾慶紅，咁話今次呢個習近平真係除惡無盡，趕盡殺絕，真得人驚。所以我好早之前咧，佢上台冇幾耐，我已經寫咗一兩篇文章，話佢要做呢個毛澤東、鄧小平，繼毛澤東、鄧小平以來，嗱佢而家係第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啊，叫做啊，呢、這個第五代領導集體咧，就係、是、嗱，你第一代就係呢、這個 鄧 毛澤東啦，毛澤東啦，鄧小平呢啲毛鄧嗰啲第一代啦，第二代就胡照啦，係咪？跟住就到江澤民啦，其實江澤民同胡照都應該一代嘅，跟住就到呢個胡錦濤啦，然後習近平啦，係咪？咁但係佢呢種咁嘅作風咧，即、就、係、是、我覺得，除非佢真係能夠掌握曬成個中國嘅黨政軍，嗱，而家表面當然掌握啦，黨就總書記，政就國家主席，軍就軍委會主席，而家仲自己巧立名目加多兩個機構，一個咧就係深化改革小組，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佢做召集人，做組長；另外一個咧， 國家安全 就係國家安全會議，國安會或者國委會，佢哋簡稱叫做，佢就做主席。咁佢就即係佢咧嗰個權力咧，即係話。集于一身咧，仲犀利过当年嘅即系 毛泽东。 毛泽东度， 佢个名系叫做习，真系吓，真系习，但系唔系嗰个习嗰个弊。 嗱，你佢除咗党政军之外，就而家国安啦，再加呢个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啦，系咪？全部拿晒上身。咁而家反贪腐嗰个打手咧，就叫黄奇山，咁啊，发咗癫咁周街拉人，系咪？嗱，即系当然反贪腐，对中国老百姓嚟讲，啊，梗系拍手掌啦，系咪？咁但系呢个反贪腐就好强烈嘅权力斗争色彩嘛，系咪？系巩固佢自己嘅权力啊嘛，咁就真系唔值得恭喜啊嘛，因为会出事啊嘛，系咪？系因为有机会出事，如果你反驳有力量嘅话，呢个已经就分分钟又会变成一个政变。即系我好多时系从人性嘅角度咧去睇习近平呢种除恶无尽、赶尽杀绝嘅做法，就系你周永康 想撑薄熙来，要搞政变，系嘛？你如果成功咗，我就扑街啦。而家到我坐稳呢个位，我一定系追杀你。系咪就系咁简单啫嘛？你明唔明？ 我调翻转，如果今日当权嘅系薄熙来，咁习近平个遭遇都一样咯，系嘛？ 所以咪咁咯。好啦，休息一阵。 又到广告时间啦，咁今次嘅广告系咩咧？就系咧，我就会喺三月嘅八号、十五号、二十二号、廿九号，即系分别咧系四个礼拜六咧，就会举行咧四场嘅神秘学入门嘅研讨会。咁啊，点解会搞呢个研讨会咧？个原因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咧上一次咧，我哋喺 Page One 嗰度啦，咁就有一个免费嘅场地。咁当其时咧，我哋就系讲神秘学入门嘅。咁而且好多好多朋友咧，都系喺嗰次咧就嚟到 Page One， 但好可惜咧，由于个地方本身咧，因为太窄啦，同埋咧个空气个流通咧唔系太好，咁于是乎咧，好多朋友就算想听咧，听下咧都系缺氧，咁啊，所以要离开。咁啊，事后好多朋友反映翻俾我听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决定咗，今次咧，我哋就会移师喺深水埗嘅普罗政治学院。咁个现场咧，就嗰个地方啊大好多啦，咁就啲空气都流通好多嘅，而且有位坐，咁所以大家咧就会好舒服咁样坐喺度听我哋，即系听我讲神秘学嘅入门嘅内容。咁今次呢个内容究竟系咩嘢嚟咧？咁样嗱，当然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话明俾听大家听。是入门，所以是一些很基本的知识，但是也不止于入门方面的知识。今次最重要呢，为什么那个研讨会会搞四次呢？是因为我想分别从在考古、历史、文学和科学四个范畴里面呢去切入这个神秘学的学问。你也会问，这个跟譬如普通你一般节目听到的有什么分别呢？最重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今次会是特别是针对譬如在大学里面一些比较严谨的学术的科目或者学术的研究，究竟有没有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秘学的入门的知识是相符，同埋甚至是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学术的著作的支持。那今次呢，其实我就会带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个答案其实是有的。在大学里面呢，如果你懂找的话，如果你知道是哪些人是研究什么科目的话，其实你是会找到一些跟神秘学有关，但是不是以神秘学这个名字去命名的一些这样的比较严谨的学术的研究。所以今次呢，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去大家去参与的一个研讨会来的。咁至于报名方面呢，就上一次我哋喺普罗政治学院搞嘅另外一个研讨会呢，就试下有啲朋友就同我反映返，佢就话呢当其时呢就打电话嚟嘅时候呢就即係冇人听，咁於是乎呢就错过咗嗰个研讨会。咁今次呢，我就提醒大家报名嗰时候呢，你首先可以係寫 email 去呢个 Hong Kong Proletariat at gmail.com 呢一个 email， 又或者打呢个电话24673088。咁理论上今次呢最好呢，你首先就喺嗰个 email 嗰度先啦，就报名啦。咁电话方面呢，我估计今次都即係有人听电话㗎啦。咁如果即係嗰个电话你即係打嚟嘅时候冇人听呢，咁我諗我都係觉得呢大家最好用返个 email。好啦，咁今次呢个广告呢就即係都係希望大家呢就热烈参与嗰个研讨会。咁至于嗰个费用方面呢，就是150元一次的。咁换言之呢，如果你参加晒四次的话呢，就那个总数呢就是600元。但是这个费用本身呢是每一次来到的时候你先要畀啫。咁换言之呢，你唔一定要听晒四个的研讨会。咁但以我个人嚟觉得嚟讲呢，其实呢你最好听晒，特别是最后嗰个课，即係最后嗰一次。因为呢嗰、那个最后嗰次嗰、那个研讨会呢，其实我係会拨多好多时间出嚟呢去回答大家的问题。亦都畀一啲好简单的一啲建议大家，其实你研究神秘学的时候呢，你最紧要是用什么方法，同埋注意啲咩嘢。好啦，咁广告时间差唔多啦，咁跟住大家收睇节目。